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六十七集，唐默离开了手术室，和杰克斯前往 S4 副本。四天前，他们通关了 S2 副本，获得了任务奖励。可惜这个任务奖品并没有太大的价值，在对付偷渡客上发挥不了作用。今天他们要通关的就是 S4 副本。晚上唐默回停车场的时候，小胖子捂着受伤的手臂，活灵活现地给两个女同学描绘自己英勇救人的场景。乔菲菲被他逗得一笑一乐的，陈珊珊倒是比较平静，询问了刘晨的伤势。天越来越阴了，这几天天气越加寒冷，一股冷风从北方过来，刺骨的风刮在人的脸上，好像刀割。这样的寒冷，连预备役都能抵抗。地球上线后，人类再也不畏惧温度的降低。然而这些风却暗示了一股冷空气的到来，很可能带着一场大雨。洛风城说三天后会有一场暴雨，到时候就是偷袭偷渡客组织的最好时机。唐默看不出来这个天为什么会下雨。前一天的晚上，他找到洛风城说，怎么偷袭？洛风城拿出一张手绘的建筑平面图说，这座商场一共有三个玻璃升降电梯，最南端、最北端和商场的中心各有一个。电影院在商场的第12层。阿塔克组织目前共有25个人，但是拥有强大攻击性异能的成员只有10个，包括受伤的小胖子。唐默听了洛风城的计划，赞同的点头。最后，他问，饕餮要么比神速厉害，要么是个极为重要的人。洛风城，你觉得饕餮是谁？洛风城沉思片刻说，黑带是饕餮的可能性有40%，另一个男人是饕餮的可能性有60%。唐默没有反对，他走出洛风城的办公室。今天晚上所有的成员都需要好好休息，第二天晚上他们十个人以及唐默会前往浦西偷袭那六个偷渡客。唐默并没有立刻回到自己的车里，他在手术室外找到了独自一人的小姑娘。唐默开门见山地说，我有一件事，珊珊，想听听你的意见。 什么事？ 剩下的六个偷渡客里有一个人的外号叫做饕餮，现在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谁。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25、26岁的年轻男人，半个月前他曾经与阿塔克组织的某个成员交过手，没发生太大的冲突，转身逃走了。唐默简单地概括了一下。还有一个是一个17、18岁的少年，他异能不明，长期用黑色的绸带绑住眼睛，但不是瞎子。每次他出现，身边都会跟着一个偷渡客来当他的保镖。唐默顿了顿，看向陈珊珊，你觉得谁是饕餮？陈珊珊思索许久问道， 谁是饕餮很重要？ 我只是喜欢预防一切可能。 我觉得是第二个人。 唐默问道，为什么？ 信息太少，根本不可能推测出谁是饕餮，但是我直觉是他。 陈珊珊抬起头， 抱歉唐默哥哥，这样的信息量实在是推不出真相，我只能说直觉是他。 唐默点头，这就够了。进手术室看了眼学生们，唐默回到自己这些天居住的商务车上。唐默翻开异能书，打开到陈珊珊的那一页， 限制判断准确度上限为 50%， 体力提升空间为0%。 判断准确度的上限为 50%， 这并不是说陈珊珊 在对某件事进行推理分析后，他得到的结果有 50% 的正确率，而是说面对任何一个未知的问题，他根本不用去分析，就有 50% 的可能性猜到正确结论。当然，这是上限，下限不明。但这样已经极为可怕。虽然唐默和洛风城都觉得饕餮更有可能是那个年轻男人，但是唐默还是决定相信陈珊珊的直觉。他伸出手，在地面上画出了一个圆圈。第二天下午，唐默和阿塔克组织的10个成员分成6组，乔装打扮后，从商场里依次离开。他们并没有走一路，直到下午5点，才在南京路附近汇合。天色漆黑，浓墨似的乌云笼罩着整片天空。唐默众人藏在大厦对面的一家快餐店里，沉默地看着天空。厚重的乌云越积越重，恐怖的黑色将世界吞噬。没有电，没有灯，这个世界就是一片黑暗。如同洛风城所说的一样，4个小时后，9点整，一滴豆大的雨砸在了肯德基的玻璃上，哗啦啦，大雨倾盆而下，硕大的雨滴狠狠地砸在地上，雨幕好似大雾，让这条曾经繁华无比的商业街变得更加朦胧。大雨之中，10个人影以极快的速度冲过雨幕，刷的一下进入了偷渡客所在的商业大楼。进入商场后，10个人互相看了一眼，轻轻点头，很快各自分开。阿塔克的9个人，3人一组，一共3组，沿着3个安全楼梯走上12层，唐默1个人单独走最后一个安全楼梯。噼里啪啦的雨声回荡在空荡荡的商场里，掩盖了他们的脚步声。5分钟，10人全部走到了12层，他们藏在黑暗里，互相看不见对方。唐默脚步放轻，小心翼翼地走进了电影院的大门。他在心中默数着秒数，同时尽量加快步伐，寻找藏身在电影院里的敌人。走到第4号放映厅的门口，唐默忽然停住。唐默将耳朵贴在4号放映厅的大门上，仔细听着里面的动静。唐默闭上眼睛，屏住呼吸，在脑海里描绘出了洛风城曾经给他们所有人画过的那张影院内部图。当全部注意力放在倾听上时，唐默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，扑通扑通扑通扑通，然后是一道极其微弱的呼吸声。唐默拧紧眉头听对方的声音，应该是坐在前四排的最中央，只有一道呼吸声，声音很重，80%可能性是男人。唐默在心里数着时间，第1100秒，第1101秒，第1198秒，第1199秒，第1200秒。唐默翻手取出小阳伞，快速地念出咒语，一脚踹开4号放映厅的大门。他脚下一蹬，冲向那个坐在第3排正中央休息的偷渡客。在他发起攻击的一瞬间，其他3个方向也传来3道攻击的声音，混乱突然开始。唐默的偷袭起到了奇效，对方似乎在休息，压根没反应过来。唐默的伞尖直直地刺穿了这个人的肩膀，只听一道咔嚓的骨头断裂声，男人痛苦地嘶嚎道， 是谁？我杀了你！ 空气中响起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唐默耳朵一动，侧身往右侧避让开，那声音穿过他刚才站的位置，但突然转了个弯，缠上了唐默的右手腕。 闪电，把灯打开！ 一道响亮的女声在隔壁放映厅里响起，啪！ 一道闪耀的电光闪过走廊，电影院的大门口，一盏高瓦数的大灯突然点亮，灯光无孔不入，照入每个放映厅里的时候，只有一点点昏暗的光线，但就是这一点光线，唐默和托杜克一起看清楚了对方，眼镜男。唐默在心里暗道一声，长相斯文的年轻男人右手抬起，手里抓着一根橡胶质地的长绳，另一端死死地捆住了唐默的手腕，他的左手以一种奇怪的姿势下垂着，很明显肩骨断裂，无法再动作。看清楚对方的那一刻，唐默和眼镜男一起做出了反应，唐默举起小阳伞，啪的一声打开，眼镜男右手挥舞起来，那根看似柔软的橡胶绳拽着唐默，将他抛到空中，再往地上砸去。唐默立即将伞身对准地面，当他被甩到地面上时，小阳伞的伞面被压出一个恐怖的弧度，接着一弹，唐默又被弹回空中。因为疼痛，眼镜男面目扭曲地盯着唐默，不断地甩动橡胶绳，将他砸向影院的天花板、地面和四面的墙壁。唐默变换小阳伞的方向，一一挡住这些攻击。小阳伞一次次的弯曲变形，保护着唐默没被砸到墙面上。当眼镜男再次将他甩到天花板上时，唐默忽然收伞，狠狠将伞尖刺进墙壁里。眼镜男倏地愣住，小小的阳伞被唐默卡在天花板里，他正好位于天花板的角落，一只手被橡胶绳缠住，一只手拿着小阳伞，双脚踩在两面墙壁上，与站在地上的眼镜男对峙。 给我过来！ 眼镜男怒喝一声，拽动橡胶绳，唐默的右手被他拉着向前，左手死死按着小阳伞，稳住身形，两人一时间形成对峙的局面。眼镜男目光一闪，他手指翻动，另一根橡胶绳从他的掌心飞出，抓向唐默的另一只手。与此同时，唐默站在天花板的角落里，张开嘴巴，他深吸一口气，用力吐出，轰！一股强大的气流从唐默的口中喷出，眼镜男的第二根橡胶绳已经缠住了唐默握着小阳伞的手，他的脸上的惊喜还没持续一秒，便双目睁大，惊骇地转身逃跑。但在这小小的放映厅里，风暴很快席卷一切，八级飓风将座椅吹得嘎吱作响，眼镜男位于风暴的正中心，他被强烈的大风一吹，直接砸在了大荧幕上。狂风还在继续，强大的风暴从放映厅的中央吹出去，触碰到墙壁后再返回压向唐默。唐默现在所处的位置极其巧妙，眼镜男用橡胶绳甩他的时候，他就一直在等一个机会，一个可以压制住对方，同时不牵连到自己的机会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